以为你也会说我的人生太细究，也是会真想说我的人生再没有，也是这样会想太多，也是这样会说沉默，也是这样在想生活的忧愁。现在我没想太多，已经梦醒了好久，即使爱再说不出口，人生就是这样不同。也许爱情有些难过，现在学会习惯沉默，梦醒之后应该会醒，应该接受。有来看着的心相爱，有时只想这样的伤害，有的爱看着的渐醒来，有时相爱我看不相爱，有问问我这样摇摆，有些问题说着的太坏，有些爱看着一直是来，让我们这样一直会挣扎说太坏。以为他对你说我的希望在渴求，以为他又不肯说我的世界再没有，以为他对你说我的希望在渴求，以为他又不肯说我的生活在了没有。有时候我会想说难过的心也不再有，有时候我会想说这样叫做的什么，难道爱得有点忧愁，难道想得有点难过，就是叫做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愁。